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是李鹏，是阿丹牧师的同学。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借着加拉太书一章一到十节，一同来思想福音是什么。由我来读经文，请弟兄姐妹们一同聆听。加拉太书一章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上帝预备我们讲道与听道。天父，求你吸引我们，你的儿女，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同来感受你的话语。天父，恳求你打开你百姓的嘴巴，你百姓的耳朵，以及你百姓的心，让你的仆人说福音，让我们众人听福音，并且让我们一同顺从圣灵的引领，一同活出福音。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在加拉太书的开头一章一到二节的前半，保罗说写这封信的人是做使徒的保罗以及与他同在的众弟兄。接着保罗说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在这里保罗特别将从上帝而来的呼召与从人来的呼召拿出来做对比，并且清楚地表明他自己所领受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呼召，而不是从人而来的呼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而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凸显自己的呼召是直接从上帝领受的呢？很可能是因为保罗要打脸目前正在活跃于加拉太这个区域教会当中的搅扰者，他们所传讲的假消息。这一群很可能是从耶路撒冷来到加拉太的搅扰者，他们打的招牌是什么？他们打的招牌是，我们教导的内容就是耶路撒冷使徒所教导的内容，所以绝对浓醇香。他们想要借着这个大招牌来向加拉太区域教会强力行销他们的教导，并且他们也想借着这个大招牌来影射保罗所教导的不够浓，不够纯，也不够香。因为保罗的位份跟教导的内容都是从耶路撒冷的使徒而来， 哎呀，他只是耶路撒冷使徒的徒子徒孙罢了。对于这些不实的影射，保罗的回应是：我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再说，我得着使徒位分的来源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而是直接源自于父神。而且我得到使徒位分的过程也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而是直接借着复活的耶稣基督对他亲自显现而领受的。既然使徒那个保罗使徒位分的来源跟过程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而是直接从父神与耶稣基督而来，那这就代表着他以使徒身份所教导的一切也都直接从上帝而来，所以他所教导的福音才是真正的福音，是原汁原味的福音，是有上帝为他背书的福音。也因此他所教导的福音就成为了判断真伪的标准，成为了真假福音的试金石，和保罗所教导的福音完全一样的才是真福音，否则便是假的。让我们回到经文。而尽管使徒保罗拥有与十二使徒同等的权柄，但他不因此而沾沾自喜，高高在上，认为自己好像是一言堂的堂主。他在第二节当中，他与一切与他同在的众弟兄，想当然而也包括在教会当中的所有肢体弟兄与姐妹们，他与他们联名，一同作为加拉太书的寄信人。保罗可能借此表达着，这封信里的教导是的，的确出自于他使徒的权柄，有上帝的背书，但同时间这也是教会的共识，或者说是同在上帝家中弟兄姐妹们的共识。保罗仿佛在说，加拉太信徒啊，我们同是上帝家中的弟兄姐妹。虽然加拉太书这封信当中的责备和指正在之后会一一的宣泄表达出来，这些责备和指正你们不一定爱听，但这真的是上帝的启示，我们的共识，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真心劝诫，希望你们能竭力保护上帝的真理，保守家中的合一。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刚刚所提到的搅扰者以及他们所教导的内容感到好奇。因着这群搅扰者的教导，保罗在书信的一开头要特别强调自己使徒身份的来源跟过程都是上帝，并且也因着这群搅扰者的教导，保罗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问候完加拉太信徒之后，他便开始严厉的指责加拉太信徒，他们正在离弃基督。因此保罗就放弃了他为收信者向上帝献上感恩的习惯。的确，我们应该对这群搅扰者以及他们的教导内容感到好奇，但同时间也有一句俗语这么说的，说辨认假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不是更全面的认识假钞，而是怎样？而是更透彻的摸透真钞。所以在说明搅扰者所传的这个别的福音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所传的真福音是什么吧。而这真福音其实也呼应着其实教会这几周以来持续成主上课的内容，我相信也是教会从开始一直到今天在教会里在教会外所传讲的福音。求主带领我们反思并且持续的认识这真福音。保罗所传的真福音包括两个关键内容。第一个，和我们是谁有关。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群无法自救的罪人。因为如果我们可以自救的话，基督就不需要救我们了。但保罗在第四节很清楚地说，基督要救我们。这是我们认识真福音的第一个关键。我们是一群无法自救的罪人。这里所说的罪是指，想当然，当然是我们信仰当中的罪。也就是我们在理智上，在情感上，并且在意志与行动上违背了上帝的标准与命令。所以罪和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感受、动机、目的以及决定还有行为都是有关系的。罪不只是某一些看起来很糟糕的行为，罪也可能藏在某些看起来很好的行为当中。比如说李鹏想要做一个好好先生，想要做一个教养孩子的专家。哦，顺道一提，我有一个8岁的孩子。做一个完美的传道人。哦，你们可能会说，诶，这些都不是罪吧？的确，这些行为的本身都不是罪。因为上帝的确要求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家，要教养自己的孩子，并且要爱自己的教会，爱上帝的教会。但是罪却可能藏在这一些好行为背后的目的当中。如果李鹏想要做一个好好先生，想要做一个教养孩子的专家，想要做一个完美的传道人，我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要荣耀我自己，为了让我更有面子，为了要肯定我存在的价值跟意义等等等，那我就违背了上帝清楚的命令，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因此某些看起来很好的行为会因着有罪的目的而成为罪。另外，罪也可能藏在某一些看起来很无所谓的行为当中。比如说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维持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种安全关系，拥有着安全的距离，享受着一种安全的关系。诶，我们可能会说，诶，这不是罪吧？太超过了吧。的确，这样的行为本身很可能不是罪，但是罪却可能藏在这行为背后的动机当中。如果维持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安全距离的安全关系，如果我们的动机是我们比较想要在教会里面享受，而比较不想要在服事当中成圣，又或者这种维持这种安全距离的安全关系可以让我不服事、少服侍，或只接些我喜欢的服侍，又或者维持这种安全距离和我们不是这么欣赏啊教会当中的某一些弟兄姐妹，不太想要总是跟他们搅和在一起，所以维持这种安全关系可以让我不用那么一定要参加团契小组，这个人际之间很麻烦欸，我在公司里面已经够累了，家里面够累了，还要在教会里面搞这些东西吗？很累耶。如果我们维持这种安全距离的动机，包含着刚刚所说的这一些，那维持安全距离就和罪有关了。因为这并不是上帝所启示的教会的模样。教会应该是圣徒成圣的训练场，并且教会应当是以基督为头，而无法切割彼此的身体。因此，某些看起来很无所谓的行为，会因着有罪的动机而成为罪。所以罪不只是某一些看起来很糟糕的行为， 它也可能藏在许多看起来很好，或者是看起来无所谓的行为当中。我们应当祈求圣灵持续光照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以及我们的决定，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那福音的第一个关键内容。我们是深陷在罪中的罪人，并且承认自己因为深深陷在罪中，所以完全无法自救。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真福音的第一个关键内容，和我们是谁有关。我们是一群无法自救的罪人。而第二个关键内容则和耶稣做了什么有关。为了救我们这一群深陷在罪中而无法自救的人，耶稣做了什么？为了救我们，耶稣做了什么呢？保罗在第四节他也说，他为了我们的罪舍己，为了我们，为我们的罪舍己。为我们的意思是代替我们，或者代表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犯罪后是需要被惩罚，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而犯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我们因着罪，我们原本不仅无法自救，而且我们还该死。这里所说的死不仅是今世的死亡，更是永世的死亡。也就是我们会永远被上帝驱逐离开他的面，永远被上帝离弃。并且同时，我们也会永远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永远承受上帝的咒诅。我们被上帝离弃，同时间我们也罪人也因着罪承受上帝的咒诅。这是什么？这就是地狱。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己，没有犯过罪，完全不该死的耶稣，他愿意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而死，承受上帝的离弃与愤怒。为我们的罪舍己不仅是耶稣的意愿，同时也是父神的旨意。第四节也提到，因此耶稣他不仅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而死，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也代表我们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使我们得以借着信心将死归到了他的身上，他的生命则归到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得以借着信心将罪归到了他的身上，他的顺服则归到了我们的身上。这就是奇妙的交换。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真福音的第二个关键内容，和耶稣做了什么有关。耶稣他为了上帝荣耀的旨意，以及为了我们这一群无法自救的罪人，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他代替我们死，并且代表我们顺服。因为真福音是耶稣借着为我们的罪舍己而成就的，所以真福音是无价的，是我们无法靠任何善行来赚取的，我们只能借着信心领受。信心就像一双掌心向上的双手，领受第三节所说，是我们不配得，但是上帝却从天降下的恩惠，以及从这恩惠而来的平安。这平安不单单是指内在心情上的安宁，或者是外在生活的平静，而更是指因着耶稣的生命与顺服，我们的罪被一笔勾销了。我们不再因着罪而害怕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不再需要躲着他，像亚当在伊甸园里的景象。 我们得以拥有与他之间的平安。这平安和加拉太书后面所会继续提到的称义有关，也和我们这几周的成人主日学的称义这个主题是有关，也就是我们在上帝的法庭上砰被上帝无罪开释，被他称为义了，因而得享平安。同时间这平安也和加拉太书之后会提到的那儿子的名分有关，也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成为上帝的儿女，与他亲近，因而得享平安。说完了耶稣保罗所传的那真福音之后，接着就让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搅扰者所传的那一个别的福音。说是简单介绍啊，这个原因在于，因为在今天的经文一章一到十节当中，保罗并没有仔细说明这些搅扰者到底在传什么。但是从加拉太书其他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搅扰者对着已经因着基督，借着信心领受恩惠与平安的加拉太信徒说，除了信心之外，你们这些外邦的信徒还需要借着遵守摩西律法成为更浓更纯更香的基督徒，这样你们才能继续被上帝称为义，并且最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你们才得以被上帝判为无罪。诶，这些搅扰者的教导有什么错误啊？在保罗书信的后半段，不是也往往都是一些要我们做什么，不要我，或者是不要我们做什么的命令吗？对于基督徒来说，遵守命令、遵守律法、顺服律法，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吗？所以这些搅扰者的教导有什么错误呢？保罗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生气？甚至保罗要在因着他们的教导而在八到九节当中公开咒诅他们，为什么？的确的确，在保罗书信的后半段有许多要我们做什么或不要我们做什么的基督的命令。另外对于我们来说，遵守基督的律法，顺服基督的律法，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些并不是福音的成因，不是，也不是领受，也不是福音施行的管道，不是，而是福音施行之后的结果与印证。行为不是福音的成因，也不是管道，而是福音施行后的结果与印证。根据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真福音的内容，福音的成因是什么？第四节，是父神的旨意，是基督的舍己。另外还有加拉太书后面会提到的圣灵的施行。所以福音来自于三一上帝的行动，三一上帝的工作，是父神的旨意、基督的舍己以及圣灵的施行。另外福音施行的管道是什么？是信心，以及与信心为一体两面的悔改。最后福音施行之后的结果与印证是什么？是行为，也就是沉浸在平安当中的我们被圣灵所引领，被爱所驱动，因此想要更像基督，想要如基督一般的与父神相亲，因此遵守基督的律法，顺服基督的律法。所以看得见的行为是结果，看得见的行为是结果，印证着我们已经借着那看不见的信心领受了从三一上帝而来的福音。而搅扰者的错误便在于他们将那结果与印证与管道 他们将行为与信心巧妙的混淆在一起。或许我们可能会想，诶，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不是都跟福音有关吗？啊，这个巧妙的，有差那么多吗？我们有需要这么 care 吗？保罗对此回应，第六节，是的，差超级多的，因为这样的差异已经使得真福音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别的福音。就像是老鼠屎如果掉进了一锅粥当中，如果老鼠屎的分量只有一点点啊，只有粥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我们敢吃吗？啊，粥不能吃了。所以第七节保罗说，这种别的福音根本就不是福音。所以我们需要这么 care，就如同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在倚靠基督的舍己，也就是基督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和倚靠自己的善行之间，完全没有灰色地带，只能二选一。如果不是借着信心倚靠基督，就是借着行为倚靠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借着行为倚靠自己，第八、第九节，我们就会像那些传别的福音的人一样，必定被咒诅。也就是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必被上帝判为有罪。因为若没有上帝的保守与引领，我们的善行一点都不可靠，也完全没有价值。因为尽管我们行善的动机跟目的当中，可能包括了渴望回应自己的热心和良知等等相对利他的意图，是的，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利他的意图的，是的。但同时间，其中可能更可能包括的是渴望促进自己所拥有的好处、利益等等相对利己的意图。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论利他还是利己，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与引领，其实都掺杂的罪行。因此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善行其实一点都不善，我们完全无法因着自己的善行被上帝称为义。在末日审判当中，依靠自己善行的人终必被上帝判为有罪。所以保罗咒诅那些不传真福音的人。第八节的后半，他说，不论何人，就算是我自己，就算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就算是再怎么吸引你们注意，对你们再怎么有影响力的人，不论何人，若他所传的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样的咒诅不是出于保罗一时失心疯、失去理性而发出的怒气，而是经过他深思熟虑之后所发出的警告。所以他连续说了两次，他在第八节、第九节连续说了两次，他严正的表达着，加拉太信徒啊，你们真的要非常非常认真的聆听，非常非常认真的严肃的面对我的警告。讲到了这里，不知道大家的心中有没有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啊，李鹏，你想了这么久，很棒，因为圣经真的帮助我们思想。但是现在还有保罗所传的，保罗所咒诅的那嚼者所传的另一个福音吗？现在还有吗？当然还有，而且可能正以我们很熟悉的方式存在在我们的身边。我尝试举一个例子，可能只是一个简化的例子。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过于强调人要觉知、要祷告、要借着觉知祷告来邀请耶稣进到自己的心中，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这，胜过强调福音当中的两大关键内容，也就是我们是谁， 我们是一群无法自救的罪人，以及耶稣做了什么。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舍己，代替我们死，并且代表我们顺服。因此福音是100%的恩惠，我们仅能借着信心领受。如果我们过于强调人的回应，胜过强调我们是谁，耶稣做了什么，那人很可能会因着罪性的影响，将那福音施行之后的结果与印证和福音的成因、福音施行的管道混淆在一起，认为福音的成因除了三一上帝的工作之外，福音施行的管道除了信心之外，还包括了我们的觉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邀请、我们的努力等等等，我们也是很重要的，促成上帝让福音，让我们领受到福音。那结果与印证和成因和管道就巧妙的被混淆在一起了。因此在这样之下，在这样的混淆之下，如果我们想要继续被上帝称为义，继续成为上帝的儿女，除了上帝之外，我们也要做点事才行。我们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的确我们需要努力。就如同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当中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是的，我们要努力，但是绝对不要忘记，这个努力是我们领受福音之后的结果与印证，而不是我们领受福音的来源或管道。对此我们大家可能会想，啊，李鹏，你这样让我们很紧张诶，那个我们该如何确定自己所相信所传讲的福音是正确的。这便带出了第二个问题，也带出了今天信息的反思与引用。我们也即将结束。这个问题是，现在的我们有什么？如同加拉太信徒有保罗一样，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所相信所传讲的福音是正确的呢？是我的推论吗？是我的感受吗？还是我的经验？又或者是教会中有力人士的说法？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所信所传的福音，就客观而言是正确的，是能够真正而且永远救赎我们的真福音呢？答案是，加拉太书后面会继续强调的，圣经与圣灵，圣经的启示与圣灵的光照，是真福音的试金石，是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自己所相信所传讲的福音是正确的，是能够真正而且永远救赎我们的真福音。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在圣灵的光照之下领受圣经的启示。这不是某一种教会的无聊形式罢了，很有可能如果我们是在教会许久的人，那个形式主义总是在我们的试探，总是在我们心中，可能总是在我们心中挣扎的。但是我们在在的要从圣道当中被提醒，我们这些属灵操练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每天读圣经，这不是一种无聊的形式，也不是基督徒的一种某种念经的功德。这是上帝帮助我们持续在理智上认识福音，持续在情感上认同福音，而且持续在意志与行动上信靠福音的方法与管道，就是天天的读圣经，思想、感受、咀嚼、应用等等。唯有借着这个方法与管道，我们才能够持续确定自己所相信所传讲的福音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而且是能真正且永远救赎我们的真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圣灵给我们，祈求你的话语圣灵持续在我们身上动工， 使我们每天借着圣灵的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持续在理智上认识那基督的福音，在情感上认同基督的福音，并且在意志与行为上信靠，以至于我们得以持续的更像你的爱子基督，更与你相亲。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奉耶稣的名，阿门。